心与心的相爱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颠倒，听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 路

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 我记得

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 上下放光明，含着汗，含着。